每个人的一生都有着很多的谎言，也许是善意的谎言，也许是爱情说了谎。童话把这首歌送给自己，也唱给天下所有因爱而受伤的人。一个人走在孤独的街头，看着冷冷的灯火，习惯和陌生人擦肩也不惊慌，分不清心里从爱到恨的迷茫，习惯一个人背负所有的伤，一个人想去陌生的世界，忘记所有的绝望，习惯带自己的影子一起流浪，丢不掉既有爱又恨的过往，回忆是一张铺满寂寞的床。我一直在想，为什么痴情的人容易受伤？我一直迷茫，传说中的永远是不是在天堂？爱情对我说了谎，他说有个地方叫地久天长，我一路走来受过的伤，是否要用一生才能遗忘？爱情对我说了谎，我还一直徘徊在地狱天堂，当泪水流过绝望脸庞，我要怎么学会对你原谅？一个人想去陌生的世界，忘记所有的绝望，习惯带自己的影子一起流浪，丢不掉既有爱又恨的过往，回忆是一张铺满寂寞的床。我一直在想，为什么痴情的人容易受伤？我一直迷茫，传说中的永远是不是在天堂？爱情对我说了谎，他说有个地方叫地久天长，我一路走来受过的伤，是否要用一生才能遗忘？爱情对我说了谎，我还一直徘徊在地狱天堂，当泪水流过绝望脸庞，我要怎么学会对你原谅？爱情对我说了谎，他说有个地方叫地久天长，我一路走来受过的伤，是否要用一生才能遗忘？爱情对我说了谎，我还一直徘徊在地狱天堂，当泪水流过绝望脸庞，我要怎么学会对你原谅？当泪水流过绝望脸庞，我要怎么学会对你原谅？